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，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67章，吃醋。袁子峰处于生闷气状态的这一段时间都没有主动联系过李琴书，至于李琴书那更不可能主动联系他了。年二八的晚上，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，袁子峰将胡闹区的人全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，成功挤进了班级的前十，这简直震惊了全校啊。说实在的，大家虽然对他的成绩会提升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但实在是没想到居然这么迅速就挤进了年级前200，考了487分。上本科足够了。要知道，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前，他可是还是个所有科目加起来不到三位数的渣渣呀。成绩出来那天晚上，袁子峰的手机快被打爆了，接了十来个电话之后，他果断关机，把所有的声音全都隔绝在外。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袁子峰刚打算下楼溜达溜达，袁老爷子就特别兴奋地堵在了他的门口。 小子，你考了400多分啊。 袁子峰特别云淡风轻地嗯了一声，然后补充道：“啊，487。”袁老爷子先是兴奋，然后是激动，然后是激动之中掺杂着怀疑。 你自己做了卷子吧？ 我要是想作弊，何苦等到现在才作弊啊？ 倒也是啊。 袁老爷子来来回回的踱步了两圈，终于一拍栏杆。 好，不错，我们家也好久没有喜事了，要不这一次年三十晚上开个宴会，把亲朋好友都聚过来。 老爷子。 袁子峰嘴角微抽啊，有点头疼。 宴会还是等高考完再说吧啊。 也是。哎，是我糊涂了。哎，我没想过你竟然考这么高的分数。不对，这分数还不够，得继续努力，争取也拿个市状元回来。还有半年时间，也不是不可能啊。 哎呦，袁子峰好说歹说的，终于把袁老爷子打发走了，头疼欲裂呀。他锁上门，往床上一倒，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。片刻后，袁子峰在床单上滚了一圈，拿起手机，开机后，大概得有10多个未接电话，一瞬间涌进了。他翻了翻，却没看到自己想看的名字。他皱着眉头，拇指摩挲着李琴书三个字，心里这纠结快溢出来了，是打还是不打？这个问题，要不要跟李琴书炫耀一下呢？可是这么长时间，李琴书也没主动联系他呀。袁子峰紧紧地盯着这三个字看了十来分钟，都没下定决心，直到手机铃声突然大作，他吓得一松手，手机落在地上，再一看来电显示上赫然显示的是李琴书三个字。哎呦，眼睛亮了，赶紧抄起手机摁下了接通。 子峰， 久违的声音乍一出现在耳边，袁子峰飞快地坐了起来。李钦书的声音继续响起来，带着几分笑意。 恭喜你啊。 袁子峰一只手揪着背角，哼哼唧唧的。恭喜什么呀？ 恭喜你考了487。我还是听别人说的呢。这次你怎么这么稳得住啊？居然自己不来跟我报喜。 有什么好报的呀？487而已，连500都没上。 那就努力努力，争取高考的时候啊，考得更多一些吧。 啊。袁子峰应了一句，感觉李钦书有要挂电话的意思，连忙自己另起了一个话题。那个考这分数还得谢谢你啊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请你吃个饭吧。 今天没时间呢，我不在大市里。不是快大年了吗？我跟我爸妈去拜年了，现在在老家呢。 袁子峰心里难掩失落呀，说话的时候不由得声音低沉了几分。嗯，好吧， 等我回来再联系。我不在的时候啊，也别忘了学习啊，不要十多天的假期过去又什么都不会了。 知道了，挂了吧。李钦书毫无留恋地把电话给挂了。哎，手机里响起来那嘟嘟嘟那声音，让人格外的不爽。袁子峰一直听到手机屏幕熄灭了，才将手机扔回床上，顶着天花板发呆。其实有句话他一直没问出口，不知道李钦书想他没有啊？应该没有吧。李琴书呢，看上去挺温柔的一个人，有时候却是挺会温柔一刀的。袁子峰翻了个身，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来。这人怎么这么难追啊？敲门声骤然响起来，袁子峰坐直了身体，往门口看过去。 谁啊？ 我。袁叔让我叫你下去吃饭。 声音淡淡的传入耳中，居然是李雨锦。袁子峰有点奇怪，虽然李雨锦从小到大都在袁家生活，但一般到了过年的期间他都会回李家的，毕竟他姓李，年都不在李家过了，这就有点过分了。小时候袁子峰最喜欢的就是过年那段时间，因为那段时间李雨锦都不在，他可以享受一个人的生活。袁子峰推开门，只看到李雨锦往楼下去的背影，他忍不住开口喊了一句， 你怎么来了？ 不能来吗？我来看看袁叔。 怎么，你们厉家还闹着呢？ 提到这事儿，李玉锦的眉心微拢，淡定自若的表情总算是有几分不自在。袁子峰心里笑了两句，薄唇一掀，淡淡道， 哼，报应。 李玉锦眉头紧锁，深深看他一眼，似乎并不打算跟他一般见识，只耸了耸肩。 你什么时候能不耍嘴皮子的威风就好了。 靠！袁子峰心里暗骂一句，脸上的神色猛地沉下去。不管在什么时候，李雨锦都是一样的讨人厌。此后的几天，李雨锦果然都在袁家待着，虽然他都是晚上才回来，但袁子峰仍是觉得非常的不爽。哎，大概是因为这人随时随地挂着一张什么都不在乎的脸。不过袁子峰心里清楚得很，李雨锦蛮在乎李琴书的。大年三十晚上，袁子峰和老爷子吃完了年夜饭，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。袁老爷子上了年纪了，熬不得夜，早早的就上了床， 剩李宇锦一个人在客厅待着，也不知道干些什么。袁子峰打了会儿游戏，收到不少朋友同学发来的祝福短信，可始终觉得缺了点什么。接近凌晨的时候，袁子峰的拇指在联系人上按来按去的，最后按下了李琴书这三个字。手机嘟的响了一声，然后一个冰冷的女音穿透电流落入耳中了。 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 Sorry, 李琴书在和别人通电话。袁子峰瞬间觉得心头这不爽大到极致了，他站起身来，不知疲倦地开始一次一次的拨通，然后每一次听到的都是这个冰冷的女音。袁子峰起身往窗外走，因为别墅区位于郊区，所以没有烟火禁令，不远处有烟花在天空散开来，像是绽放的一束又一束巨大的玫瑰，看上去格外的绚烂。他一边不断地按下拨通，一边远眺了片刻，直到听到踩碎树枝的声音，才突然低头看去。一楼花园的位置亮着一盏微弱的灯光，袁老爷子种的玫瑰蔫不拉几的在花园里待着，旁边的小木桌上面，李宇锦半靠着身体斜倚，正低声说着电话。袁子峰听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，但是直觉却告诉他，现在和李琴书通话的正是李宇锦。袁子峰的脸黑了一半，一边死盯着李宇锦的方向，一边不断地拨通着电话。又过了大概两三分钟的样子，李宇锦似乎到了再见挂了电话，微微抬了抬头，朝袁子峰的方向看过来。与此同时，袁子峰手机里冰冷的女音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声音切成了李琴书温柔的嗓音。 子峰，新年快乐。 袁子峰和李宇锦四目相对，啪的一声关上了窗，冷着脸往床上一坐。 新年快乐什么呀，零点都过去好几分钟了。 怎么了？ 你刚刚跟谁打电话呢？我打了十几通你都没接。 一个老朋友，说几句新年快乐而已。 玄子峰嘴唇微动，还想继续质问，但是说真的，他知道自己没有质问的立场，也没有质问的必要。于是顿了片刻后忍命道，新年快乐。 新的一年要更认真努力的学习啊，明天要不要一起吃顿饭？ 你回市区了？ 今天回来的，现在在我爸妈这里，刚吃完饺子不久呢。 袁子峰哦了一声，往窗外看了一眼，突然道，那我挂了。 李琴书还没来得及询问袁子峰又在闹什么幺蛾子，手机里的忙音就嘟嘟嘟嘟嘟的响起来。他皱了皱眉，看着手机里消失的通话界面，不知道为什么有几分失落。要冷静，一定得冷静，李琴书在心里不断地劝诫自己。然后他清了清嗓子，迅速将这份失落给抛诸脑后，琢磨其他的事儿去了。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